知州和府尹心不在焉地说着话，直到看到圣上的游船才精神一振，抖擞地让人挥起旗帜。船上顾元白正站在甲板之上，他瞧着岸边人挤人的场景不由好笑了。 之前听着汤兆运报上来的江南人数，还未有过这么清醒的认知，现在瞧一瞧，不愧是鱼米之乡，人口泱泱。 他身旁的楚卫露出浅淡的笑，上前一步展开折扇为圣上缓缓扇着风。 还是有些热。 海风从前而来，楚卫这凉风一扇，更是四面八方惬意的凉意。顾元白舒适地眯起了眼，鬓角发丝胡乱打散，飞舞起碎金光芒，即可入画。楚卫的颊侧升起热气，顾元白察觉到他的异常，无奈道： 楚心，你的脸又红了。 楚卫僵硬在原地，颇有些手足无措。 应当是骄阳晒的。 顾元白将他手中的折扇推向他。 入夏以来，江南是比京西的夏日凉快了一些，但太阳也是毒辣。楚青，担心着自己。 田福生带着一堆人拿来了许多东西，顾元白用过凉帕和冰茶，再过片刻就要准备下船了。楚卫以往游学时来过江南，曾经画给圣上的那幅千里河山图的下半卷真迹，便是楚卫在江南的一位大儒那里见到过的。他不由一笑： 臣游学那些日子，便曾顺着运河经过江南，这会儿也能给圣上做个引路的了。 行，楚心这话朕记住了。要是路带的不好，朕可是要罚你的。 圣上，怎么罚？ 游船快要靠岸，顾元白看着岸边万民，心中一动。 就罚楚清将眼前这一幕给朕画下。名字朕都想好了，就叫6月27下江南图。 臣还以为圣上会起一些如春柳出夏图、锦屏江南图这样的画面。 圣上起名一直都这样，可从来没变过。 圣上名字都想好了，那臣就自当受罚好了。 楚卫话音轻柔，只觉愉悦。顾元白轻咳几声，一旁的武举人苏宁突然道： 臣记得常大人也曾这么命过诗名，让臣想想那首诗叫什么。赠友人7月21日与薛九瑶夜谈，是不是？ 他骤然提到薛远这个名字，常玉言和楚卫皆是一怔。顾元白最先回过神，他慢悠悠将帕子塞到怀中，哼笑了： 可不是。 船已靠岸，东陵卫率先下船，地方官员上前来拜。等到圣上踏到岸边时，巨鼓之声已扬遍天际。这一场火热朝天的迎驾一直忙到傍午。等顾元白用了扇沐了浴之后，东陵卫的人已将府邸包围的文营都飞不进去。田福生敲了敲门： 圣上，到把脉时候了。 得了声后，御医悄然进来给圣上把着脉。宫女为顾元白擦去发上露水，顾元白随手翻开一页游记： 去换徐宁来。 徐宁乃是工程部的奇才，数年前在战场上连连战胜敌军的弩弓和投石机便是由他制作和改良的。顾元白此次南巡也将徐宁带了回来，不只是为了给人才福利，更重要的是看一看徐宁去年改良出来的水龙车。水龙车在江南用的最多，可一些地方上效果却平平，徐宁忧虑极了，日日担心地吃不下饭。徐宁来了之后，就和圣上说起他刚刚托府尹带他去看的水龙车。 比京城中的又有些不同，臣现在还看不大出来，明日还得托府尹将水龙车从水中搬上来。 尽管去做，朕相信你。 徐宁顿时干劲十足，不愿耽搁时间地退下了。外头有东陵卫进来： 圣上，有飞鸽前来。 顾元白语气还是懒洋洋： 写了什么？ 是江大人来的信。他们走到康国时，康国正在与傅刺乱战，江大人与诸位大人商议之后便决定回城。此次的路上丝绸之路还剩下最后一段路程。 顾元白一愣，连忙伸手接过纸条，沉思半晌后道： 做得对。 他将纸条反复看了数遍，抬头时便见到周围人神色不掩遗憾。顾元白笑了： 这都是什么表情？丝绸之路已经许久未走了，他们这一行人还未走到康国，带去的东西都已经卖得没剩多少，等回城的时候怕是连最后一点残余也没了。康国和傅刺虽小，但战乱时候的人们不讲道理，他们才不会管这一行人是不是大恒天国的使者。带着数车的金银和粮食，这不是上赶着被抢吗？ 说完却一愣，低头看了看日期，这封由监察处转送过来的信已经与江津寄出去的时间过去两个月了。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